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这是一首啊让人回忆离别的歌谣，可能人人都知道这首歌，可当年很多人是从一本书里第一次知道有这首歌的。这本书就是《城南旧事》，本书的作者就是著名的作家林海音。林海音出生于1918年，原名林寒英，小名英子，生于日本大阪，原籍呢是台湾苗宿县头份镇。他的父母曾经在日本经商，所以他呢出生在日本。他出生后不久就回到台湾，旋即又举家迁往北平居住，就读于北京城南的师大附小、春明女子中学、北京新闻专科学校等等。那么城南旧事就是以年少的心态来记述林海音自己在北京城南的幸福的童年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儿的节目呢，就让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一起追寻城南旧事中林海音的足迹，感受一下林海音笔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北京、老天桥吧。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啊，北京的学生话剧已经很盛行了。有一次呢，他和他的学妹，也就是后来的大明星，谁呀？就是白杨，被选为学校代表，参加一个学生话剧的组织会议。那个时候，白杨和姐姐住在宣武门外，林海音呢，从南柳巷，到宣外大街去找白杨一道去。开会回来，白杨送了他两张小照片。可惜的是呢，白杨啊在春明念了一年就离开了。念初三的时候，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的同学演茶花女，找上了林海音这个初中小女生客串一个角色，就是茶花女的女仆娜宁娜。林海音念小学的时候就在附小图书馆借过林琴南译的小仲马的茶花女一事，她迫不及待的到琉璃厂的几家书店去找剧本，果然就在北新书局找到了刘半农译的。回到家，他连饭都顾不得吃，就捧着茶花女看。他拿腔拿调的念着娜宁娜的台词儿，有的时候也试着别人的台词儿。妹妹们站在玻璃窗外看着他笑，妈妈也在笑骂他发疯了这孩子。在林海音的回忆文章中啊，有一篇很有意思，那就是天桥上当记。林海音和三妹去逛天桥，这个女士逛天桥，女孩子逛天桥，这很有意思。他们怎么上当的？还请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天桥并不是女人所该常去的地方，因此以女人的笔来写天桥，既不能深入那地方的每一个角落，又怎能写出那地方的精神所在，那里的江湖，那里的艺术。可是我写了，当然这个我就是林海音女士啊，我所看到的实在并没有我听到的更多。很多年以前，有位记者曾在北平的报上写过天桥百景，光是天桥八怪他就写了八篇之多。百景写完了没有不记得了，但他真是个天桥通，写作的气魄也令人钦佩。父亲喜欢逛天桥，他从那里的故意摊上买来了蓝缎子团花面的灰鼠几子短皮袄，冬天在家穿着它。有人说呀，故意都是死人的衣服，我听了觉得很别扭，因此我并不喜欢爸爸的这件漂亮衣服。母亲也偶然带着宋妈和我逛天桥，她大老远的到天桥去买旧式的德国的洋炉子，以及到处都买得到的煤铲子和烟筒等等，满载了两洋车回来。临上车的时候呢，还得让胆孙的老起父给穷胆一阵子。哎，他掸了掸车厢，掸车座，再朝我妈妈和我的衣服上乱掸一阵，耍贫嘴的说：“哎，大奶奶、大姑，您慢点上车。哎，我说你拉稳着点啊，到家呀多给你添俩钱儿。大奶奶人也不在乎。哎，大奶奶您坐好了啊。哎，老实点，大姑，大奶奶您修好呗。哎，孙子，先别超车吧，大奶奶要赏我钱呢啊。”我看妈妈呀，终于被迫打开了她那十字布绣花的手提袋，掏出一个铜子来。我长大以后更难得去逛天桥了。我们年轻一代的生活日用品是取诸东安市场和西单商场，因此记忆中有一次逛天桥便不容易忘记了。那是个冬天的下午，我和三妹在炉边烤火，不知怎么就谈起天桥来了。我们竟兴致勃勃地要去天桥逛逛，他想看看有没有旧俄国车毯子卖，我没有目的。但是妈妈说，天桥的东西会买的便非常便宜，不会买的买打了眼可就要上当了。我和三妹一致认为母亲是过滤的，我们又不是三岁孩子，我们更不会认不出俄国毯子以及别的东西的真假。母亲问，那你们会还价吗？三妹说，笑话，漫天要价就得还钱，这我们懂。我说，还了价拿腿就走，不是妈妈您这还价大王的诀窍吗？母亲的劝告并没有使我们十分在意，所以我跟三妹终于高高兴兴地来到了天桥。逛天桥啊，似乎应当有个向导，因为有些地方女性是不便闯进去的。比如你以为那块场地在说相声，谁不可以听呢？但是据说呀，专有仨村的相声，他们是不欢迎女听众的。北平人很尊重女性，在堂客面前他们绝技不会撒村。听说有过这么一回事儿，两位女听众啊来到他们不该听的场地来了，说相声的叫有女客来，既不便撒村又不便说明原委赶走他们，只好左一个右一个竟讲的是普通相声。女听众听得有趣儿啊，并不打算起身。最后啊，看座的实在急了，才不得已向两位听众说：“对面棚子里有大妞唱大鼓，您二位不听听去？”两位女听众大概此时已有所悟，这才红着脸走了。当然，这里边我指的都是林海音啊。我和三妹还不至于那么傻，何况我们的目的是买点什么，像江湖卖药练把式摔跤的。我们怕误入禁地，连张望也不张望。卖故意的，或者卖零布头的，或者卖零头布的，都是啊各以其类聚集在一处。那里很有些可买的东西，皮袄、袖袍、补褂， 很多呢都是清史各府里落魄的王孙以三文不值两文的卖出去。卖故意的吆喝的方式很有趣儿，他嫌满天要价，没人搭茬啊，再一次一次的自己捞价。当我们逛到一个布摊子面前的时候，那卖布的方式把我们吸引住了。那个布摊子呀，有三四个人在做生意，一个蹲在地上抖了那些布，两个站在那儿吆唤，不光是吆唤，还带表演的。当一块布从地摊上拿起来的时候，那个站着的大汉子接过来了，他一面把布打开，一面向蹲着的说：“这块有几尺？12尺半，多少钱呢？15块。”于是那大汉子呢，就把这号称12尺半的绒布双叠的拉开，两只胳膊用力的向左右伸去，简直要弯到背后了。他拿枪拿吊，带着韵律的喊着：“啊，说这个瞧嘞，这块布12尺半，您就买了回去绒裤褂，一身是足足的有富裕。”然后呢，他再把这布啊绷得砰砰响，说：“听听，多密实，多结实，这块布。”啊，当然这是连吆喝带拿着韵调的这么喊啊。您说想知道这个什么味儿啊？您听我们说相声的，说那个卖故意卖布头，您听那相声去啊。他们自己人有一个装着顾客就发问：“少算点行不行啊？”完，他再问：“那您说少算多少？”这是人家自己人问自己人：“12块。”12块，好的呢。他又把这块布拉开，仍然是撑啊撑啊，两个胳膊都弯到背后去了。12块，12尺，瞧瞧便宜不便宜？有没有12尺？我想有的。我心里打量着，一个大男人，俩胳膊都弯到背后去了，那总有12尺啊！就听他那吆喝啊：“12块，12尺，便宜不便宜？”大男人俩胳膊平张着，怎么也得有6尺啊，双层的就12尺了。他那尽力的弯得好，俩胳膊打背后都快弯成一圈了，当然够了。旁边三妹也看愣了，也听傻了，因为江湖的话那是干脆之中带着义气，听着非常的入耳。何况他表演的12尺是那么有力量，有信用，有长度啊！你看这块布值不值啊？三妹悄悄问我。我还没答话呢，那个大汉子又自动落价了。好，咱们啊再便宜点啊，今儿个过阴天，逛的人少，还没开张呢，我们哥仨今儿个赔本赚吆喝，够咱哥们儿啊喝4两烧刀子就卖呀、啊、哎，10块就卖。10块，9块5，9块3，9块2，9块钱，9块钱我再找给你2毛5。和这大汉的嗓子都快喊劈了。我暗暗的一算，12尺，我正想买一块啊做呢子大衣的衬绒，哎，外边呢子大衣里边得有衬呢，这块正好够啊。要在布店里这种绒布那得1块多钱1尺，12尺才9块，不是8块7毛5，便宜。这个时候呢，周围看热闹的也就更多了。我悄悄地问三妹：“你说我做大衣的衬绒够不够？”三妹点点头：“够。”“嗯，再还还价。”我本来已经觉得够便宜了，但想到这是天桥的买卖，不还价啊好像不够行家似的。“嗯，拿我看看。”我终于开口了，围观的人都张着脸看我们姐俩。我拿过来看了看，的确是细白的绒布。“够12尺吗？”摊子上没有尺，真奇怪，布啊是按块卖，就凭他俩胳膊一量，难道就知道几尺吗？我这么一问，他又把布大大的撑开，俩胳膊又弯到背后去了。“12尺半，您回去量，给你7块5。我说完拉着三妹就走，这是跟我们环境大王妈妈学的。其实呢，我还有另有一种意思，就是感觉啊，其实已经真够便宜了，我还要还，有点不忍心，又怕人家损两句难为情啊，所以赶快借此走掉，以为他准不会卖的， 谁知道没走两步，卖布的就叫了，哎，您回来，您回来。我明白他有卖的意思了，不免壮起胆来，回头立定便说，7.5块，卖不卖吧？哎，您请回来，你卖不卖？我卖，您得回来呀，来来来，回来回来。人家说的也对，于是我跟三妹就又回到布摊面前来。谁知等我回来了，他才说，您再加点。我刚想走，三妹啊竟然急不可待的说，给你8.5块好了，你一下就加1块钱。哎呦，您再加点，您再加一丁点我就卖，行不行？得了得了，8.6块，要卖就卖，不卖拉倒。卖了，您拿去。比原来的8.75块啊才便宜了1.5毛。我们到底还是不会还价，但是一想，这比外边布店买的便宜多了，便宜了几乎一半啊。不错不错，我想三妹跟我也是一样的满意，因为她向我笑了笑，很有可能她还很得意，她会还价。我们不打算再买什么逛什么了，天也不早了，我们姐儿俩就高高兴兴的回来，见着妈妈就告诉她，我们虽然没买什么，但是买了一块便宜布来。我看看，妈妈说着就拆开了纸包。逛了半天天桥啊，你们俩大概啊还是洋车来回，就买了一块布头，几尺啊？8尺。妈妈把布抖了开了。8尺？我跟三妹大叫着，12尺。12尺？这回是妈妈大叫了。我不信，我拿尺来啊，绝没12尺，绝没12尺。你说我妈妈老扫我们的兴。尺拿来了，妈妈一尺一尺的量着，最后哈哈大笑。我说怎么样，8尺，一尺也不多，8尺就是8尺。我跟三妹都愣住了，但三妹还是强争，您这什么尺啊？我这是标准尺。妈妈一急呀，连夹上的北京话也出来了，什么标准尺？三妹没话可讲了，但是她挣扎着说的，那也没什么吃亏的，很便宜呢，8.6块买的，布铺里也得1块多一尺呢。我的小姐，说什么也是上当了。妈妈把布啊比在我们的鼻子面前，指点着说，1块多那是双面的细绒布，这是单面的，看见没有，这只要7-8毛一尺，真是令人懊丧极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跟三妹是相视苦笑，停了一下，她想起什么似的，说：“我觉得那个卖布的，他俩胳膊不是明明……三妹自个儿把这个俩手伸出来了啊，伸平了这么一打量，难道这样没有6尺？那么大的男人，难道只有4尺？真奇怪。”不过他真有意思，两臂用力弯到背后去，仿佛是体育家优美的姿势。他的话也有一种催眠的力量，吸引着人人驻足而观。其实围观的人也并不是个个都要买布的。我还没说完呢，我妈妈嘴快打岔说，哪像你们姐俩呀，我们就听他的那个吆喝，听觉和视觉都感到了观感的快乐，谁不愿意看便宜不占呀，谁不愿意听顺耳的呀，吃一回亏学一回乖。妈妈说，你们上了当了还夸他呢。这就是天桥的艺术和精神了，你吃了亏但是并不厌恶他。所以呢，逛天桥逛天桥，你们呀再到天桥啊要慢慢的逛，仔细的欣赏，不要急于买东西，那才是乐事呢。8尺的绒并不够做大衣的衬里儿，但是做一件旗袍的里子是够了。我穿好了它，价钱虽然贵了些，但它使我认识了一些东西，虽然上当，总还是值得的。林海音女士这篇《天桥上当记》我给您说完了，哎，真是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当年老北京的风貌啊。这个林海音的文风也确实很飘逸。那么后来她是怎么样走入新闻专科学校的呢？他又是怎么样在1年级就被分派到报馆实习的呢？咱们呀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说。 音节跃动， 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北京小曲儿。 徐徐带来话北京，北京故事，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就到了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今天我们来听一段插曲儿，这是与冬天有关的《萧寒图》，这是我的老师张学凯先生演唱的。张先生今年呢，马上就是80高龄啊，79岁了。我们也祝老先生健康长寿。这个《萧寒图》呢，数九隆冬，滴水成陵，梨花乱舞洒长空，锦绣山河粉妆成，啊。见老者草堂之上，移弦性作画图，九九萧寒属节令，上图阴来下图晴，左风右雪雨当中，图满九九寒宵尽，大地春回百草萌。这个萧寒图啊，最简单的这是张先生啊，张学凯先生在家里自个儿他都画，我都见过。哎，就是画9981个圆圈，然后每天什么天气呢，把这圆圈涂上。怎么涂呢？就是这插曲里唱的上阴下晴，左风右雪雨当中。哎，反正是只要是晴天，哎，就是涂的下半截儿；要阴天呢，就涂的上半截儿。哎，左风右雪雨当中，反正整个这个9981天涂完了以后，春天也回来了。这是最简单的。那当然还有过去写9个字，每个字都是9笔，每天涂一笔，或者是写画一枝梅花，每个梅花9瓣等等吧，各种萧寒图。就是过去冬天没事干，老百姓呢想出这种很文雅的浅性怡情过冬天的，哎，这种玩意儿。现在呢，希望应该是把它恢复一下，有意思。好了，听听我师父演唱的《萧寒图》，由李建书先生伴奏，徐徐带来话北京，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闲无事，草堂独坐，一弦性作画图，九九萧寒。数节令，上图阴，下图晴，左风右雪雨当中，图把九九寒宵尽，大地春回播草萌。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回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节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